北京时间21点整。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列车运行前方是北京站。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 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本节目由北京人民广播电台故事广播与凤凰网有故事的人频道联合制作。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父母对孩子的爱是最无私的，但爱与控制的界限往往是最难把控的。当以爱的名义对孩子进行控制，会造成怎样的后果呢？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就向我讲述了这样一个故事。 老板，听说你还没结婚呢。 是。 你爸妈也不着急？ 这方面他们倒是不怎么管我，毕竟婚姻大事嘛，还是要自己做主才能幸福吧。 没错没错，我爸妈呀也是这么跟我说的。 这听上去你父母也挺开通的呀，比现在很多逼婚的家长强多了。 那倒是啊，你是不知道，在我们老家呀，能像他们老俩这么开通的可真是太少了。好多人呢直到现在还要替孩子张罗婚姻大事呢。 啊，还这么封建啊。 哎，没办法，山村嘛，老一辈的观念还是特传统。而我爸妈之所以这么开通啊，也是因为我大姑，她的事儿啊在我们家就是一个特别惨痛的教训。我爸妈呢生怕我也变成我大姑那样，才会反复跟我说他们绝对不干涉我的感情生活。 你大姑是个惨痛的教训，这话怎么说 呀？哎，我大姑啊在我们老家在男女问题上名声其实挺不好的，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她。这家家户户一了解她来吧，还都喜欢说她的八卦。 她难道在男女关系上那么不检点吗？ 嗯，其实她本来不应该变成这样的。哎，都是因为我奶奶，我奶奶呢疼我大姑疼得有点过了。 哎，我还是不明白啊，谁家父母也不会主动把女儿教成这样吧？ 这话说的，当然不会啦，谁一开始也没料到会这样啊。这么着，我给你讲讲啊。我奶奶呢生了6个娃，大姑是老大，下面呢还有5个弟弟妹妹。虽然按说在农村呢男孩子总是更受宠一些，是不是？但是在我们家也不是，我奶呀最宠的就是我大姑。一呢是因为她是老大，而且呀长得真漂亮，又很会讨大人的欢心，所以我爷爷奶奶呢真是把她放在心尖上疼啊。那时候家里穷，能吃饱饭就已经不错了，就更别提穿新衣服了。有句老话估计大家都听过啊，叫新老大旧老二破老三，指的就是呢一件衣服得让家里的孩子轮着穿，等穿到最小的娃那儿啊，那件衣服早就看不出原样了。但我跟你说，就这样的条件，听说我奶奶坚持每年给我大姑做一套新衣服。 这么宠啊？那是不是因为太娇惯了所以 啊？不是那个意思啊，我大姑其实还挺懂事儿的。其实问题啊就出在她太漂亮了。18岁的时候 他就已经是我们村有名的山凤凰了。 山凤凰真这么漂亮啊？ 哎，我跟你说，我可没夸张，按现在的话讲，他走到哪儿啊都是百分百的回头率。 是吗？哎，那难不成后来他被坏人惦记上了？ 哎，那倒没有，那倒没有。我的意思啊，是当时是个小伙子就喜欢我大姑，所有人碰着他呢都盼望着能得到他的回眸一笑，但我奶奶看得可特别紧啊，几乎都不让他一个人出门干活。 这个也没什么错吧？ 嗯，是没错啊。我们村啊还真有姑娘没出嫁就被搞大了肚子奉子成婚的，虽然大家也都不说什么吧，但是大着肚子嫁过去的女人往往在婆家呀都不怎么受待见。我大姑呢，既然是我奶奶的心头肉，自然会被我奶奶看得特别紧，一定要挑个最好的人家才行。哎，但是你说吧，这感情这种事儿哪是家长管得了的呀？ 那这么说你大姑有自己喜欢的人了？ 对啊，有一次啊，她陪我奶到集市上去办年货，后来我大姑跟我说，那天下着小雪还有点冷，但是毕竟快过年了嘛，所以市集上特热闹。当时呢是刚刚改革开放，很多人的思想啊都活泛了，所以到市场上做小买卖的人呢也很多，大家呀也都是喜气洋洋的。我大姑也很兴奋，到处转悠，然后突然就一下呢看到了一个男人正在低头写春联卖对子，长得呢斯斯文文的，跟村里的那些庄稼汉呀完全不一样。最重要的是，我大姑说他竟然会写毛笔字儿。你可不知道啊，那个时候我们那儿认字儿的人是很少的，更何况还写特好看。我跟你说，其实我大姑也不识字，但是她知道那些字儿多好看。 因为字喜欢上一个男人，想想确实挺浪漫的。 是啊，我觉得这应该就是一见钟情。所以呢，我大姑走上去一口气要了五副对子，一下就把那个男的给吓住了。因为当时家家都特穷，普通人家呢都只是象征性的买一副对子贴在大门上，意思意思得了。所以啊，他从来没见过能一口气要五副的人。结果抬头一看， 他也被你大姑镇住了吧？ 没错，我大姑啊直勾勾地盯着他，直接就把那个男的给盯傻了。所以那五副对子他是一分钱都没收。但是我跟你说啊，我大姑呢却用买对子的钱直接买了一套好看的纸笔送给那个男的。哎，就这样啊，他们俩就开始偷偷交往了。哦，那个男的呀叫裴建新，是隔壁村的，跟我们村呢隔了半座山的距离。我大姑啊每次都是借口到山上砍柴，在山上跟他约会。其实我跟你说，我奶奶根本就舍不得我大姑干这些重活，但我大姑啊会撒娇说，万一以后嫁人了什么活都不会，就会被他人看不起的。我奶奶这时候才同意。我大姑后来说呀，那是她最快乐的日子，他们一起看夕阳，一起摘杜鹃花，还一起采蘑菇。裴建新呢会讲很多大姑从来都没听说过的故事，而且还会吟诗给她听，跟她说，问世间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死相许。虽然很多话他都听不懂哈，但我大姑呢也就渐渐知道，在我们那个山村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对了，裴建新还跟他说呀，在一个叫大观园的地方住着一个跟他一样好看的林妹妹，而我大姑就是裴建新的林妹妹。 那如果没猜错的话，你奶奶发现以后是不是强力反对？ 哎，没错。其实我跟你说，在我奶奶发现之前呀，好多人就已经看见了，但是谁都不敢跟我奶奶说。大家都知道，这我奶奶知道了，后果得多可怕。 那你奶奶为什么那么反对啊？难道是因为对方家里很穷？ 何止是穷啊！我跟你说，虽然那裴建新长得不错，又有文化，但是他们家祖上是地主。我跟你说，那个年代啊，最看重的就是家庭成分。就是因为这样的家庭成分，所以他们家比一般农民都要穷好多，连饭都吃不饱，所以我奶奶才坚决不同意。她还派我爸跟我叔轮流在家看着我大姑，就是为了防止她出去。 而且这样还不够，他还亲自跑到裴建新家里去大骂，说他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哎呦，还有好多难听的不得了的话，难听到啊，哎，即使涵养再好的读书人，这面上都挂不住。 哎呀，他的苦心啊，我倒是理解，只不过有必要做得这么狠吗？ 哎，在他看来啊，这不狠就没法断了我姑跟裴建新的念想啊。而且呢，他又找了个媒婆去我们那儿的孙木匠家说亲。其实半年前孙木匠就来过我们家给他小儿子求亲，在当时啊，做木匠的地位可是挺高的，因为那是会手艺活的人，收入呢也很多。不过一开始我奶奶没同意，因为那小儿子，哎呦，长得可太磕碜了，跟矮冬瓜似的。但是让裴建新这么一闹，我奶奶立刻就想通了，毕竟长得怎么样不重要，所谓嫁汉嫁汉，穿衣吃饭，衣食不愁才是正道。哎，所以到最后啊，我大姑是被绑着入洞房的 啊， 甚至结婚一个月之后，她还一直被锁着，一直让人看着。 这样强逼着结婚是会出事的吧？她后来没做什么傻事吧？ 啊，那倒没有。他呢，就是一直特别希望这裴建新啊可以来救他，就像他曾经讲过的白马王子拯救公主的故事一样。但是那裴建新，哎，一直都没来。 那裴建新那边后来怎么样了？ 哎，自从让我奶那么一闹啊，人裴家也受了刺激。裴建新的爸爸呢，受不了那种屈辱，就几乎卖了家里所有值钱的东西，把儿子送进了县城，让他一定要在城里扎根，再也别困在这小山村里。后来呢，听说人家在城里读了大学，后来就下海经商了，日子呢过得也越来越好。哎，也算是因祸得福吧。 那你大姑她？ 我大姑呢后来就彻底死心了，就再也不想逃了。但是啊，哎，我大姑就跟换了一个人一样，性格呢彻底不一样了。 变成什么样了？ 过去我大姑啊是个特别内向特害羞的姑娘，但是结婚之后她就特，哎，就变特开放，遇见男的呀就主动跟人搭讪，张口就是荤段子，还允许别人占她便宜 啊， 像什么摸肩膀啊拍屁股啊全部无所谓，还会对着摸她的人媚笑。 这算是报复你奶奶吗？而且她丈夫也看得下去。 最奇怪的就是这儿啊，你说那个孙木匠的儿子孙大勇，就是亲眼看见我大姑跟别人调情，他都不敢上去阻止，就偷偷的喝闷酒。 他是自卑，觉得自己配不上你大姑。 他呀是自卑，但不是配不配得上的问题。 那是 后来我奶奶也觉得不对劲儿啊，就去问我大姑怎么回事啊，她怎么变化这么大呀。我大姑盯着我奶奶就看了好久，哎，然后就冷笑着跟我奶奶说，妈，你不知道吧，你中意的这个女婿啊连个男人都不是，你高兴不？ 什么？ 你不知道这句话对我奶奶的打击到底有多大。哎，她后来跟我爸说，怪不得孙大勇这每次见我们娘家人的时候眼神儿都是躲躲闪闪的，一副底气不足的样儿。当时我奶奶还以为孙大勇觉得自己丑配不上我大姑，还觉得这人挺老实呢。所以打那儿啊，我奶奶总是自己偷偷的抹眼泪儿，她觉得呀自己亲手毁了闺女一辈子。 哎呀，你大姑就没想过离婚？ 那时代哪有离婚这种概念啊，我奶啊连让我大姑离开孙家的勇气都没有。当时呢，只有女人因为生不出孩子而被赶回娘家的事儿，但如果是因为男人不行而跑掉的，那听都没听说过。你想，这就是不给人男方家留面子呀。就算你跑了，人男方家里不追究，但是别人的唾沫星子也足够把你淹死了，你想再嫁那门都没有。 所以这日子就这么憋屈的过下去了，就这么一直的放纵自己。 对，就一直这么放纵着过日子。他也再也没回娘家，虽然明明都跟我们住一个村儿。他呢好吃懒做，整天就在村里闲逛，跟各种男人打情骂俏，根本不避嫌。所以啊， 我们村所有女的都恨他，都在背地里骂他是贱货，只要看见他走过来就立刻把自己家男人拉走。不过啊，这些他都不在乎。后来呢，我们发现他额头上总是有伤，他也总说起夜的时候上厕所摔着了。但是其实所有人都知道，那个呀是孙大勇打的。他呢不敢找那些花心的男的算账，就都把气撒在我大姑身上。不过对我大姑来说，这些他也不在乎。 那他现在还是这样？ 现在哎，稍微好点了吧。因为结婚5年之后啊，我大姑呢在路边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女婴，就把她给收养了。虽然平时在外头她还是那个样啊，但是对于那个小婴儿她一直照顾得很用心。现在呢，我这个小表妹啊已经工作了，虽然没考上大学，但是在外头打工挣的也不算少，还经常往家里寄钱。虽然呀她现在没结婚，但是我大姑从来没有问过她的婚事儿。 他也是不想让自己的悲剧在女儿身上重演。 是啊，哎，不过这么多年啊，我感觉我大姑已经原谅我奶奶了，因为我奶奶呀实在是老得太快了。而且每次在村里碰见我大姑，我奶奶呢满脸都是愧疚，我大姑也应该都看在眼里了。所以有时候他也会托人给我奶奶送点吃的呀，新衣服呀什么的。我奶奶呢也会经常让家里人给我大姑送点东西过去。有一次我回老家，我奶奶呢就让我给大姑送一点城里买回来的水果。当时我就在我大姑的房门外敲了半天都没人答应，我看门没锁我就直接进去了。结果一进去才发现我大姑正对着电视发呆呢，根本就没听着我进来了。我一看电视，我就知道为什么我大姑会这样了。 电视上在播什么呢？ 《红楼梦》。那场戏啊，正好是贾宝玉在跟林妹妹说：“你就是那倾国倾城貌。” 哎， 现在你知道我爸妈为什么不管我的感情问题了吧？他们甚至说呀，只要我自己能想清楚，哪怕是单身一辈子都没关系，最重要的是要选择我自己觉得幸福的生活方式，千万别像我大姑那样就好。 嗯，说的对，现在已经不像当年了，我们可以选择各种各样的生活方式。你稍等啊，我想送你一杯鸡尾酒。这是你的鸡尾酒。 这黑乎乎的，虽然说上面的奶油看起来还挺好看的吧，可是 看起来口感不怎么样吧。它其实啊是由热咖啡、咖啡糖和鲜奶油调成的，名字叫做暖意。 暖意？ 嗯， 哦，怪不得用的是热咖啡，摸上去倒是挺暖的，但这黑乎乎的颜色真是一点不暖呀。 这可能就是你奶奶给你大姑的感觉吧。 嗯，这话怎么讲？ 你奶奶无疑是爱你大姑的，她和所有的父母一样，都希望把天底下最好的东西给自己的孩子。可殊不知，父母眼中的蜜糖，对于孩子来说，很可能就是致命的砒霜。我见过很多人打着爱的旗号，亲手制造了一个又一个的悲剧，而受害者恰恰就是他们最爱的人。我并不是说父母不能干涉子女的婚姻大事或者其他人生中的重大决定，长辈的经验对于孩子来说还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只不过如此粗暴的干涉只能适得其反，甚至会让子女放弃对生活的希望，以至于那些被父母精心调制的名为温暖的饮料，在子女的口中也只是苦涩的味道罢了。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张爱芝村里人茶余饭后的不败谈资，原作前期，改编制作程涵，演播徐冉陈光，录音严乔峰。人人都有故事，欢迎搜索微信公众号有故事的人，写出你的故事，分享别人的故事。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接下来，请您继续收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 我只是过客，匆匆而过，在你人生旅途写了一个，收集悲欢离合，寄给云朵，一杯酒换你心中的歌。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坎坷归于生活，笑着诉说喜怒哀乐，而伤口却还没有愈合。你害怕吧，无常给你的起落，你怕面具取代着我。你害怕吧，岁月给你的挫折，离散随着白发褪色。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我们都是过客，一杯酒种下了因果，那日重逢于星河，愿你不寂寞。 在故事酒吧唱一首你我的歌， 穿过茫茫人海，光沙阡陌，你的悲欢离合，浮于云朵，一场雨换你的泪一颗。你也是过客，匆匆而过，把所有的苦难、爱与执着，皮囊一过，笑着诉说，而伤疤却出卖了洒脱。别害怕了，无常赋予你鲜活，所有面容都是真我。别害怕了，岁月似水如清波，洗去铅华，看日升月落。我们都是过客，在人间留一抹烟火，都有璀璨一刻，在被长夜吞没。无数辗转离合，我为繁星，愿为你闪烁。你的长夜有万家灯火，别害怕了，你是温暖。 环相扣的情节，跌宕起伏的故事，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光影流声。 游览山清水秀的美景，感受千军万马的豪气，体会悱恻缠绵的爱情，品味五光十色的人生。光影流声，解放你的双眼，放松你的心情，聆听耳边的细声呢喃，感受想象的 天马行空。北京故事广播，光影留声，用耳朵体会一个真实的世界。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对不起，赵团长，我不能够接受你的求婚。 这是你人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告别，我怎么可以不到场呢？ 灯塔中伸手不见五指，巧遇心惊肉跳，一把拉住开门的衣袖。 阿多昏昏沉沉的，耳边好像有人在说，比原意思，日本人随时会来的。 他们的声音，我们的故事，期待您的倾听。北京故事广播常书天地节目，让故事陪伴生活。 北京故事广播 FM 95.4 AM 603，你的故事天地。 勤俭节约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更是构建集约型社会的需要。让我们力行勤俭节约，反对铺张浪费。 今年几岁了？ 我今年3岁。 你住在哪儿啊？ 我住在5号楼2班门。 好，开始吧。 两只老虎跑得快，一只没有眼睛，一只没有耳朵。 大家好，我是晨光，刚才是我女儿的一段电话录音。 小星星， 工作了10多年，少了些青涩和冲动，多了些淡定和从容。生活当中我特别喜欢看电影，各种类型的都喜欢，喜欢电影中一个个动人的故事，也特别容易投入。记得有一次看动画电影《飞屋环游》，一段几十秒钟讲述人生从少年到老年的片段，只有简单的配乐，没有对白，但是却让我感动得痛哭流涕。其实每个电影讲述的都是一个故事，而每个人也在用生活诉说着自己的故事。我已经年过30，现在我的故事越来越精彩了，你的呢？ 第4届广播评议员选拔活动开始了， 只要您关注广播，建言献策， 只要您善于评论，见解独到， 就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的广播评议员，定期承担广播评议任务。 2018年12月1日至31日，只要提交针对某专业广播的综合评议稿件和对某一节目的评议稿件各一篇，就可参评。 参评稿件发送至电子邮箱 abcd@rbc.cn， 详情咨询656-1566。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我们不去把这个人抓了，就没有人去干了。 想做好这个企业，就应该从诚信的角度出发，跟消费者做最真诚的沟通。北京榜 样，他们是鲜活的价值观，有形的正能量， 弘扬时代新风，激发向善力量。 11月12日至12月12日，登录首都文明网，关注文明北京、北京榜样微信公众账号， 让我们一起为北京榜样点赞。 歌唱北京，爱北京，